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大比看天下，咁咧头先真系忙，我今日想录，寻日想录都录唔到，咁头先嚟到咧，啱啱好阿屈生又过嚟，有啲问题问一问，咁就同佢倾嗰阵，咁都赶嘅，因为今日节目应该寻日出嘅，而家都今日，咁都好嘅，呢次讲讲啦，台湾选举咁耐都冇讲，咁啊今日。即管讲讲一讲啦，人心思变四个字形容咗噶啦，人心思变喺两个地方里面咧，最主要啦，大家万众瞩目啦，台北高雄，咁啊台北嘅柯文哲做咗四年，做得好又讲唔上，当时上台嘅时候就要靠晒呢个民进党支持。而家民进党自己搵人出嚟选，咁国民党又派人出嚟选，咁就变咗三分天下。支持民进党嘅人，好自然咁都要归边，因为系个意识形态嘅问题。国民党亦都系，而喺高雄，民进党十几廿年。做得差，以前嘅高雄嘅世界排名第三，后屘跌到世界排名第五，就是、个港口。而家可能更差，我唔知道，冇资料喺手。因为我做货运咧，小三通、大三通啦，咁嗰阵时都识好多台湾人啊，做物流啊、做成啊咁样。台北嘅经济吓呢几年。啊，即系有所进展嘅，呢个事实嚟嘅。咁啊，再加上新北市啊，即系新北市包围住台北市嘅，新北市同台北市嗰个分别其实唔大嘅喺经济里面。因为我都成日过台湾，唔系咧，你过台湾啫，你识条铁咩？咁系嘅。咁啊，讲一讲啦，我都话啦，你咪同一个冇知识嘅泥头车佬啊，或者地盘佬去讲一啲时事政治啊，咁啊，最紧要嚟睇啦。啊！啲 view 数高，因为近期咧，我都想做翻啲正常啲，就唔好净系闹人啦咁。咁而高雄咧，陈菊啊，将佢变咗做文化之都，咁啊最巴闭啦！啊，陈以贞啊，啊，同埋当时嘅啊早几年嘅我哋嗰个五月天啊，开演唱会啊，炒到好热闹啊，一票难求啊，五万人啊咁。咁咧就做呢一啲嘢。咁但系咧喺文化产业上高咧，其实做得差，系嘛？成个台唔系成个高雄先得个120万人，啊，做呢一啲冇规划，你话做文化之都，真系有咁多人游客各样嘢去成就到。而家基本上喺台北咧，大概搵3万蚊台币到啦。而 而在高雄呢就20,000元。都差唔多啦，奖金另计啦，吓、啊、奖金另计，一般人啦、啊，吓、啊、你除非特殊行业啊另计啦，咁其实个差距都大嘅。咁多年咧，政党轮替咗，啊，即系两次，啊，咁啊，台湾人慢慢务实咗，以前咧就系一讲，国民党啊，眷村啊，一就民进党台独。而家嘅年青人係唔理咁多，想办法你係帮我做得好得㗎喇。咁所以呢先有高雄，有呢个台北炒得咁热闹。咁我而家做节目嘅时候晏昼3点钟。其实今朝早呢已经话咗俾你听呢，台喺呢个高雄市呢投票呢係要排队排1个钟。排1个钟。啲人都唔介意，因为佢哋本身对选举嘅热情啊，吓、啊、呢、这个就系民主，即系成个东南亚或者华人社区真正有票投嘅地方，佢对选举嘅热衷，再加上咧好多嘅新人啊，以前系20岁投票，而家变咗18岁，降咗2年，又再加咗啲人，而家合资格嘅选民，全个台湾系1900几万人。唔、希望唔好讲错啦，咁韩国瑜即係林夕所讲冇政绩冇成，开空头支票啊，淨係将政治议题摆开，同一般嘅蓝营唔同，就係讲拼经济，其实边一个人上台都讲拼经济啊，韩风好劲，一路打到嚟民进党急起直追，咁啊陈其迈啦，即系最主要，其实大家都系讲高雄啦，因为台北可能都系柯文哲赢嘅，因为柯文哲系相对比较务实，即系佢唔系话哎呀我系共产党我唔要，唔系咁样，又唔系话台独嘅思想好强，系嘛，咁啊亦都唔系投向国民党，即系比较中间一啲咯，啊比较。实事求是啲啦，我觉得啦，咁当然我嘅立场，我嘅观点。但系咧，高雄咧呢20年咧，其实真系民进党嘅天下。今日韩国瑜能够做到个声势出嚟，其实就系人心思变，超越咗意识形态。因为民进党做得相当差，最大镬就系啲路面啦，有5000几个窿啦。嗯，咁呢件事可以大家上网睇下。咁呢就后生嗰辈唔会理你台湾独立啊统一啊，佢哋嘅议题唔喺呢度。最紧要就务实一啲。边个能够帮到佢哋改善到民生啊嗰样嘢，佢哋就票投边个今一次。咁当然啦，就好多好多报章啦嘅方向唔一样啦。吓、啊，各有所需，我评估一定系民进党赢啦，当然啦。吓、啊，咁诶，全家投民进党，本身蓝绿分嘅，而家全部都系俾晒民进党啦，咁都讲得出。咁但系咧，我自己就冇判断边个赢，边个输，冇。咁你做节目做乜嘢？我只不过讲个现象，就是、人心思变，就中间嘅路线。可能是最大多数，即是而家咁样讲啦，韩国瑜实际嘅支持率就 28%， 咪 25%， 即是我今朝早睇新闻啦。而陈其迈就跌到 21%， 两边加埋都唔过50%。而以投票率嚟计啊，台湾好高，可能呢次过70%都唔定。70%嘅投票率，咁即系话仲有一大撅人系未决定投边个，而呢啲中间选民系相对务实嘅。其实而家台湾就变成咗系咁样，同几年前有好大嘅分别，好大嘅落差。大家都系希望咧，想办法投票，揾到一个即系选贤与能啊。帮到自己嘅人，呢、这个就系台湾嘅选举可贵，而大陆抌咗好多钱落去，抌咗啲人脉， 钱的政治操作下去，但是是不是真的影响到我就看不到。甚至金马这件事啊，金马颁奖了，电影炒得咁烽火，全部都降晒温，在呢一次选举呢几日嘅选举呢、这个议题直头系冇办法炒作得起，系因为台湾而家嗰个选民系成熟咗，经过两次嘅政党轮替，国民党、民进党再做呢啲咁嘅政治操作，可能都难。你睇苏贞昌啊，呢次出嚟选胜算到底吓，咁 啊所有嘅嘢，经济当然啦吓，好、啊、影响到市面啦，即系好多市面同埋选票啦。咁但系实际就系我头先所讲咁，但系即系台湾啊，叫澳布啊。我记得啊，逢系俾啲陷阱你踩，叫澳布。咁呢一次呢选举啊都睇唔到，再加上加埋公投添。咁啊，证明活动啦，其中一个公投嘅议题就係喺东澳嘅证明活动啦，就是、中华台北变做台湾。唔知投票结果点，但係应该今晚11-12点啊，六个市长应该就会全部落实的，因为4点截票。咁呢好多台湾朋友而家都去緊啦，包括杰拉德啦。哎呀，昨晚都烦。咁而呢次选举系互相喺度带你，我带你，你带我。我今晚呢，我昨晚我10万人啊嚟参与，跟住隔离听到我15万。我唔系啊，我20万，跟住后尾到录营话，哎，我有22万。系咪可以话事啤咁，啲人可以鍾意加加减减。其实台湾呢呢一次嘅选举，我相信係真真正正真係睇到台湾人务实去选一啲佢哋想心目中所选嘅人。我亦都相信除咗蓝绿之外呢，再下一次选举就会好多中间派或者其他角色嘅人嘅议题争取嘅人出嚟选，由呢一次系一个分水岭嚟嘅。咁我就想讲呢啲，当然国民党选赢咗，你唔使高兴。台湾本身就一个独立嘅实体嚟嘅，民进党选赢咗，国民党你都唔使灰心，因为在我心目中两个党是没有分别的。个个啊，国民党就说统一一个前提来的。啊，统。甚至说不苟而共识，不统不独，就是他们的。而民进党每到选举就炒台独，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做过这件事。而每一个民进党有头面的人，只要他不再参选，他一退出政坛或者少接触政治节目，他第一时间就投共。这个就是台湾的政治实体是这样。所以头两边只不过说喊口号而已，包括民进党，包括国民党。国民党现在所有的人都跟共产党有来往，不敢讲话投共，但是民进党所有一离开政坛的，或者暗中还运作紧有生意的，全部都跟共产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台湾的新闻啊，24小时一个议题不停地在这里重播又重播，其实相当烦的。咁以前我好开心㗎， 啊，好中意睇，尤其马英九赢嗰年咧，直头系哇，由朝到晚廿十二个钟头喺个电视机度煲。而家唔会，希望佢哋选到佢哋心目中啦吓，真正帮到台湾人嘅市长，同埋公投嘅结果合乎台湾人嘅利益。啊，唔系中华民国，系台湾人嘅利益喺我心目中。因为我想移民过去，今年年尾成唔到事啦，希望出年年尾可以行得，系嘛？因为呢度啲嘢都开始搞得低啦，望台嘅亦都有人帮手，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